进悲伤的森林，以为已经沉睡的恋情又在午夜里惊醒，总是不知不觉地想起惊慌失措的眼睛，就像已经远走的背影依然靠在我怀里，孤孤单单一个人走在林荫双双的街头，忘了我在找什么，等待明天还是往回走，总是在失去以后才想再拥有，如果时光能够再倒流，夜空那幕烟火映在你的心里，是否触动尘封的记忆，总是在离别以后才想再回头，不管重新等待多寂寞，夜空那幕烟火映在我的心里，是无穷无尽的永久，夜空那幕烟火映在我的心里，是无穷无尽的永久。 欢迎各位的到来，在前两天的节目中，我们为各位听到的是华语嗨歌，也是得到了很多朋友的认可，也就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来给校徽留言了。其实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哈，在节目之余呢，大家想要找到校徽来跟校徽去聊一聊关于音乐那些事儿的话，大家呢都可以在微信里面来搜索大写的 DJ 哈，校徽的全拼拼音后缀0321哈，非常非常的简单，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找到校徽了。今天呢第一首歌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是吴奇隆的烟火。曾经初中听到这首歌感觉很好很好听，时隔这么多年偶尔听到倒是有一种别样的体会。时光不再，青春远去，对于这个80后的人们来说，这首歌真的是曾经出现在我们念初时代的歌本里。80后的同学们哈，你们应该还有自己的歌词本吧，不知道这个歌词本你是否还有留存呢？来，请出5566给我们带来我难过。 那一年默默无言，只能选择离开，无邪的笑容已经不再精彩，你害怕结局，所以拼命伤害，说是我挡住你的美好未来，你坚决不希望我等待，我便默默地让你走开，如今你受的伤回来，叫我如何接受这安排？我难过的是放弃你，放弃爱，放弃的梦被打碎，忍住悲哀，我以为他是成全，你却说你更不愉快。我难过的是忘了你，忘了爱情，全力忘记我们真心相爱，别忘了他告诉你，失去的不能重来。那一年默默无言，只能选择离开，无邪的笑容已经不再精彩，结局所以拼命伤害，说是我挡住你的美好未来，你坚决不希望我等待，我便默默地让你走开，如今你受了伤回来，叫我如何接受这安排？难过的是放弃你，放弃爱，放弃的梦被打碎，忍住悲哀，我、哦、是 说你更不愉快， 我难过的是忘了你忘了爱情，全力忘记我们真心相爱，也忘了告诉你失去的不能重 过的是放弃你，放弃爱，放弃的梦被打碎，忍住悲哀。我以为是成全，你却说你更不愉快。我难过的是忘了你，忘了爱情，全力忘记我们真心相爱。你忘了告诉你，失去的不能重来。我的是放弃你，放弃爱，放弃的梦被打碎，忍住悲哀。我以为他是成全，你却说你更不愉快。 我难过的是 忘了你，忘了爱情，尽全力忘记我们真心相爱，也忘了告诉你失去的不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5566的我难过哈，邻家大哥哥一样的声音很能够打动人心，听了很多遍，这首歌唱出了另一种的意义，爱一个人呢就要好好的去把握他，不要等到分手之后才感觉到对方的好，才知道去怎么珍惜。每一次去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，都会让我想起一个人，虽然说已经过去了很多年，但是那一段感情现在依然是没有办法来释怀的。有请迪克牛仔，三万英尺，这里是音乐导航。 怕是速度将我推向一杯模糊的城市，慢慢的飞出我的视线，呼吸提醒我活着的证明，飞机正在抵抗地球，我正在抵抗你，远离地面，快接近三万英尺的距离，思念想念的身体的引力，快拉着泪不停的往下，逃开了你，我躲在三万英尺的云底，每一次冲破乱流的突袭，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，以为还拥你在怀里，回忆像一只开着的机器，趁我不注意，慢慢的清晰反复过瘾，后悔原来是这么痛苦的，回忆变成稀薄的空气，压得你喘不过气。靠在椅背上的我，以为

留住旧朋友，靠借对手温 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，这晚夜没有吻别，仍在说永久，想不到是借口，从未明月半倚深秋，我的牵挂，我的渴望，直至以后。仍在说永久，想不到是借口，从未。我的牵挂，我的渴望，直至以后。 今天呢，我们来到这个小节的时候呢，连续听到了两首歌，一首呢是来自于李克勤的《爱不释手》，另外一首歌呢是陈乐基翻唱李克勤的《月半小夜曲》。陈乐基版的《月半小夜曲》，最真实的流露情感，用灵魂演唱的一位歌者，每一个动作都是那么的自然，深深的被这个版本而震撼着。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。张栋梁，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，明天见。 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，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，你的心那么脆，一碰就会碎，经不起一点风吹，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，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，但是天总会黑，人总要离别，谁也不能永远陪谁，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，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。 大米颗颗饱满，粒粒皆香。 哎哎，平安车险不做车险，改卖大米了。 大米不卖，我们只免费送。